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林信成和那个女人相爱大约两周以后，突然一天分了手。分手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林信成知道了这女生在校外还有个男朋友。这事儿还是林信成的一个同学最先捅开的。他告诉林信成，他这位大龄女友已经有丈夫了。他的丈夫在外面一家公司当经理，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你怎么跟他好上了，大家全当笑话传。林信成也曾经在学校门口见过这女生上了一个男人的车，但被这女生事后花言巧语地骗过了。林信成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男人就是这个女生的丈夫。林信成一下子受不了这个刺激，当晚心脏发了病，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学校的门。在林信成正式办了休学手续之后，便和所有同学都不再来往了。所以说，林信成休学的理由实际上有两个，表面上是与生俱来的心脏病，暗地里是过于强烈的自尊心。初恋给他的感觉是很神圣的，那女生曾让林信成觉得很幸福。没想到这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游戏，游戏中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旁观者全都洞悉奸情。后来林信成又听说，这个女生其实并没有结婚，但身边肯定有个男人。他还听说，这个女生的舅舅那一阵子生意惨淡，虽然也是生产抗生素的公司，但产品一直打不开市场，到期的债务又偿还不上，连供他自费上学的学费也难以维持。所以这女生后来也因此而退学，离开学校不知去向。有关这女生的消息辗转传进林信成的耳中，只有这些只言片语。他们分手后彼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时至今日，林信成依然承认他曾经爱过这个女生。在分手后的一年当中，他曾经发誓不近女色。他没想到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女生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里，并且出现了悠悠亲眼目睹的一幕。那个女生名叫裘慧敏，比林信成大了3岁半。林信成对裘这个姓氏一直叫不惯，总觉得里面含了些杀气，但姓氏是祖宗传下来的，名字才是可以选择的。慧敏两字据说是慧敏的舅舅给他起的，寄托慧思敏行之期望。林信成至此才体会到，此女果然不简单。虽然慧于思而敏于行，他其实早就不爱林信成，但怀了林信成的孩子却一直不肯打了去。说不定他缠上林信成就是为了能怀上这孩子，一旦怀上了林家的种，无异于抱了个金娃娃。裘慧敏留下这孩子的目的很明确，要么林家收他做一个合法的儿媳妇，要么付给小孩一笔可观的抚养费。抚养费他要的也干脆，100万。 付钱后，他保证不再来纠缠，前情后债一笔勾销，双方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正如悠悠所见，林信成的父亲在与裘慧敏激烈争吵以后，还是将他请入内室密谈。他让裘慧敏写下了一张其实并无法律作用的字据，然后同意如数付钱。当天晚上，林信成刚一回家，就看到父母的脸色异常。好在父亲毕竟经商多年，经商之人无一不是理智大于情感。父亲将儿子痛责之后，很快冷静下来，息事宁人。一来，林信成是林家唯一的后代；二来，他的心脏又有毛病，所以即使言辞责骂，也要适可而止。林信成的母亲甚至还想到儿子能否就和裘慧敏结婚成家，索性了却这桩让她最愁的心事。但是这个念头遭到了丈夫的坚决反对，林荣志坚决不愿林家的万贯家财有朝一日落入这种女人的掌心。但林荣志同意再和这个女人谈谈，尝试可否用钱把孩子要来。无论父亲和母亲都清楚儿子的病状，也许他们早就有心理准备，准备着林家断子绝孙。他们没想到儿子还能泡上女人，而且居然还能为他们生个孙子。于是这件事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首先需要找裘慧敏再密谈一次，谁知道他还会开出什么价码，谁知道他还会生出多少枝节。其次是这孩子一旦进了林家，将来怎么对外公布，怎么对公司内外亲朋好友一一解释他的来历。谁都知道林信成从未结婚，平时也没有女人来往，怎么平地里突然出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的母亲是谁呢？在编好所有来龙去脉之前，第一个麻烦还是来自他们的儿子。林信成出于年轻人的自尊，坚决不要这个孩子。他虽然瞒着家里把一个女人搞大肚子，但特别不愿意将此事传扬出去。而且他一直在感觉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少年，他还是接受不了一个父亲的身份。林信成和父母相持了整整一天，傍晚一怒之下离开了家门。他那天甚至再也没有回家，一个人去了原来住过的那间公寓。那公寓他当时付了2年的房租，和裘慧敏分手后就很少再来，只是偶尔需要回忆的时候才悄悄过来独处少时。傍晚出门的林信成先给悠悠打了个电话，从时间上算，那时悠悠正和我在平淡生活。林信成找不到悠悠，便独自驱车去了那间公寓，到达后又把电话打到了悠悠住的旅馆。接电话的是悠悠的朋友阿菊，说悠悠今天不回来了。按林信成当时的估计，悠悠是因为见到了裘慧敏，见到了那个几个月大的小孩子，所以不想再见自己了。于是林信成让阿菊给悠悠捎了一个口信，他说他有件事需要当面向悠悠解释，希望悠悠能过来找他一下。他留了那间公寓的地址和路线，他相信悠悠肯定会来的。那天晚上悠悠始终没有来。他从平淡生活与我分手虽不算太晚，但回到旅馆的当夜并没有见到阿菊，与林信成的那则口信也就自然无缘了。那一夜林信成就睡在那间公寓的沙发上，等着悠悠的敲门声， 他决定一旦悠悠出现时，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爱你。清晨时，林信成终于被一阵敲门的声音惊醒，他暗自庆幸自己昨夜没有脱衣。他从沙发上跳起来的时候差点把脚崴了，但林信成没有顾得停顿，就快速地拉开了屋门。门外站着的人分明是个男的。林信成在失望之余更是莫名其妙。来人姓江名帆，与他曾有数面之缘，他就是信成公司前任的人事总监。江帆的出现确实让林信成大吃一惊，因为除了他自己和裘慧敏之外，无人知晓这个地点。这间公寓在林信成简单透明的一生当中算得上唯一的一桩个人秘密。他想不到竟有一个第三者会突然在这里出现。这是一个睡意未醒的清晨，太阳尚未完全露面，楼道里显得格外暗淡无光，但林信成还是能从对面那张视线不清的面孔看出来者异乎寻常的镇定。江帆的声音和他的神态一样，带着刻意的严肃和冰冷。他对林信成先是简单地问了一句，你还认识我吗？然后推开屋门不请自进。林信成懵懵懂懂看着江帆进屋，江帆进屋之后没有坐下，甚至也没脱下大衣。林信成跟进屋子，疑惑万般地发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江帆定定地看着林信成，定定地说，啊，是慧敏告诉我的。林信成更是惊疑，裘慧敏，是他让你来的？江帆不动声色，等于是默认。他让你来干什么？ 啊，他出事了，他让我来找你，希望你能帮忙。 他出什么事了？ 他出了车祸。 车祸？他受伤了吗？ 没有，他没受伤，但是他把一女的给撞了，是昨天晚上出的事儿。昨天呢，他又到你家去了，和你父母谈了孩子的问题。因为他舅舅的公司现在急需一笔现款，否则呢就只能破产倒闭。慧敏从小呢是舅舅带大的，上学也是舅舅供给，他舅舅对他有养育之恩，所以慧敏必须回报。可是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办法就只有卖儿卖女。慧敏其实很爱那个孩子，她并不想和他分开。世上所有的母亲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呢，为了挽救他舅舅的公司，他做了决定，他用孩子和你父母达成一项交易。从你家出来以后他就出了车祸。哼，我当时想慧敏一定是精神太悲伤了才出了事情。出事以后慧敏很害怕，她不敢到公安局去自首，她躲了起来。然后她给我打了电话，她说这事儿万一被发觉了就让我来找你。她说希望你能念及过去的情分，无论如何要拉她一把。而且不管怎么说，她生了你的孩子，那孩子才刚刚一岁，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他妈。不管你是否喜欢这孩子，也不管你是否接受他，那孩子都是你的亲生骨肉，这已经没法改变了。 江帆用均匀的节奏慢慢到来，林信成却听得脉搏失控。求人的人镇定异常，被求的反倒意乱心惊。林信成那一刻真有些手足无措，他很想看清江帆此时是怎样的表情，但江帆背对窗前的晨曦，整个面部只是一个青灰的剪影。林信成慌乱地问道：“ 慧敏，他现在在哪儿？在公安局吗？”“ 对啊，昨儿晚上抓的他，因为他撞的那个人伤得很重，以后呢肯定是要残废的，所以呢慧敏把那个人送到医院以后就害怕了，他害怕坐牢，所以慧敏跑了，躲到他舅舅那儿去了。昨儿晚上他听了他舅舅的话，上公安局去自首去了。”“ 那法院会判他什么呢？判他伤人罪？”“ 是交通肇事罪。”江帆在做出这样的更正以后才露出了些许倦态来，他满脸疲乏地叹了一口气：“ 他真的不想去坐牢？” 江帆的表情让林信成突然想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才是这个清晨的全部玄机。他尖锐地盯着江帆试图躲避的双眼，语言的锋芒和目光一样锐利。“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一出事儿就先打电话找你？” 江帆果然如料地沉默了片刻，那片刻的无言道出了全部可疑。江帆有几分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避重就轻地说道：“我是他的朋友，我们之间呢，朋友而已。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朋友了？”“ 这些事儿也许以后再谈更为合适，现在呢救人要紧，对吧？”“ 好，好。 如果你不想说的话，那就请你出去吧。你不是说救人要紧吗？那你赶快去救人呢。” 江帆没再沉默，他慢慢地说道：“我们认识很久了。”“ 多久？”“ 大概5年了吧。” 林信成微微点头，轻言自语：“ 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男人。”“5年了， 你怎么没跟他生个儿子？”江帆依然表情镇定，镇定的几乎没有表情。“ 我本以为那孩子是我的，后来证实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去救他？”“ 我没这能力，摆平这种事需要金钱，需要关系。”“ 他要我怎么救他？”“ 他希望躲过这一劫，他不想去蹲监狱，哪怕法院定了他的罪，但只要能判缓刑就可以了。他的条件是你父亲后来答应给他300万，他可以让掉100万。还有那个孩子，他愿意完全遵从你的意思，你要也行，你不要 就由他自己抚养也行。总之，一切由你。林信成与江帆在公寓中的这番对话，按林信成所述，大意如此。那个清晨，两人之间并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林信成很快回家见了父亲。他和父亲商量的结果是双方让步妥协。父亲答应花钱托人，让裘慧敏尽量避免牢狱之苦，而林信成也答应父亲收下那个横生出来的孩子。林信成当天晚上找我，向我诉说此事。他希望我能替他去找悠悠，向悠悠解释这件事的原委。这事儿似乎像一只发酵剂，催着林信成把一切秘密摊开，催着林信成迫切希望表明心迹。在林信成看来，这个传情达意的月下老人的角色非我莫属，因为我是悠悠与他都能相信之人。在这间狭小的雪茄吧里，我们谁也没有喷云吐雾，只各自要了两杯浓浓的咖啡，品尝着恋与失恋的苦味。按照林信成的分析，他父亲应允救人也是因为那孩子。这个孩子也许是林家后继有人的最后机会。因为这事出来以后，父亲母亲又去问过医生，医生的说法近乎于危言耸听。他说，以林信成心脏现在的状况，要想活命，应该将两性生活基本禁止，否则一旦出事，后果不可控制。既然现在儿子已经有了儿子，千秋万代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儿子先于父母而去，还有孙子可以传承家业，所以这个孩子事关重大，父母一再晓以家族大义，说服林信成认下这门血亲。林信成向我表示，他之所以最终同意认下孩子，并非屈从于父母传宗接代的观念，而是意识到一个男人应负的责任。这孩子如果真是他的骨血，他就不应该推卸父亲的义务，同时认下孩子也是为了证实他过去的经历。尽管他和裘慧敏的旧情已了，但无论如何，他不忍看着裘慧敏成为一个披枷带镣的罪人。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咖啡吧里听罢林信成的倾诉之后，我决定接受他的委托，因为我被一种久已相违的真诚所感，不忍让这位天真的少年失望。尽管我知道在悠悠心里还深深地藏着一个周月，但周月最终只能是悠悠的一个幻想，林信成才有可能成为生活的现实。林信成虽然体弱多病，但从悠悠对周月的情感分析，他所重视的并非男人的肉体，并非具体的性爱，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归宿。而且对悠悠眼下的现实来说，做林家的儿媳妇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我深知做这样一个月老将要面临的困难，困难的焦点还是那个孩子。让悠悠接受一个病弱的甚至丧失男性功能的青年做她的丈夫也许还算容易，但让悠悠以自己青春蓬勃的年纪去抚养一个别人的孩子，她能否欣然接受似乎难以估计。但我还是知难而进的接受了这个委托。第二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就给悠悠打电话，我把电话打到了那间小旅馆里。旅馆的人找来一位据说是悠悠亲戚的男子，从那人的口气上我判断他应该是悠悠的姐夫。他告诉我悠悠下班以后没有回来，据悠悠的一个朋友说，今天晚上悠悠要带着他们去见他的老板，问我有什么事儿需要转告。我说那就不用麻烦了，我可以打电话到他的老板那儿去。挂了这个电话，我就直接拨了林信成的手机，告诉他悠悠大概是去他们家了，问他此时是否在家。林信成并不在家，而是正在回家的路上。他黄昏时去了裘慧敏舅舅那家制药厂的北京办事处，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儿子。林信成抱起着孩子的时候，孩子哭了。自此一路上这孩子始终啼哭不已。我在与林信成通话的时候也听到了那个吱吱的哭声，那哭声有点像电话里的那种脉冲般的噪音，忽响忽停，让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我不得不结束通话，我说那我也去你家吧，如果见到悠悠我就先约他出来谈谈。林信成说他已经快到家了，让我赶紧去。我想恐怕悠悠在我到达之前就会见到林信成父子。作为一个女人，她在本性上应当喜欢孩子，她也许会把孩子从林信成的手中接下，倍加爱怜地抱在自己的怀里。悠悠曾经对大姐腹中的宝宝寄予那样热情的期待，他为了那个宝宝不惜将自己最最值得留念的那笔金钱寄回仙泉。这些令人感动的情节已在我的小说中被一再渲染，这些情节说明悠悠对孩子充满爱心。在这样善意推断的同时，我又有些本能的保留。多年的人生经验又自然带动我向相反的方向思索。悠悠对大姐那个胎死腹中的宝宝固然充满了爱心，但这个爱心的投射却是指向自己的骨血。 如果悠悠真对林信成心有所属，照理就不会喜爱他和别人的孩子，这也同样属于人之常情。如果悠悠真的从林信成手中接过这孩子，如果悠悠真的对这个孩子倍加怜爱，那是否也就说明他对林信成本人实际上并无爱心？为了这个悬念，我匆匆走出家门，乘上一辆出租汽车，催促司机开足马力。我一心希望在林信成和他的孩子到达之前赶到林家，领先一步见到悠悠。林信成的家住在机场路附近的瑞华别墅，那是一片树林环抱的亲水花园。悠悠已经不止一次地来过这里，柳暗花明都是轻车熟路。那天晚上，在我赶到瑞华别墅之前，悠悠已然到达这里。他还带来了阿菊、德子和李文海来见他的老板林荣志。这次约见的时间是当天中午定下的，那时悠悠正和财务总监一起把刚刚提出的300万元现金送到林荣志的办公室里。林荣志当即叫来司机，让财务总监坐他的车子直接把钱送回了家，交到了夫人手里。财务总监提着钱和司机一同走了，林荣志留下悠悠和他随便聊了几句。他们聊到了悠悠的老家仙泉，话题不外是气候、特产及名声。悠悠见到老板此时挺高兴，脸上态度又亲切，便放胆说了李文海托的事。不料林荣志马上答应了，让悠悠带他那位想做药品代理的老乡晚上到家里来谈。悠悠原来以为和他一起去的只有李文海一个人，但去之前，李文海请悠悠在外面的一家饭馆吃晚饭，把阿菊和德子也叫上了。李文海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辆富康轿车，让德子开着，还让德子穿了一身西装，虽然不合体，而且还有些皱巴，但德子穿在身上感觉还是变了模样。饭间，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悠悠听出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让德子扮作李文海的跟班，以便让文海哥显出一些派头。谈生意总是需要撑些派头出来，不然会被对方看清的。德子让阿菊也一道去，他说我们三个都去，你一个人回旅馆还在那儿等着。李文海笑着说，阿菊啊，那就一块去好了，去了以后呢，你可以在车里等着嘛。于是一车四人就一起去了。其实在悠悠他们到达之前，林信成已经回到家中，他带回的那个孩子已经睡进刚刚置办妥当的摇篮。林信成的母亲忙着照顾孩子，把小保姆指使得团团乱转，林荣志也露出了一脸荣升祖父的微笑，风趣地评价着孩子的相貌，像父亲还是像爷爷之类的。只有林信成自己不知此时的心情，是高兴呢还是无奈，是幸福呢还是不幸。孩子到后，大人们才发现有很多东西准备得太不充分，比如小一点的枕头没有，褥子被子也不够厚，比如玩具之类的。原来想象孩子太小，上次被他母亲抱来的时候，大家只顾争吵未及细看，现在才知已经将满周岁，这时的孩子应该给他一些开发智力的玩具，大脑的早期开发耽误不得。林信成的母亲一边叨叨，一边开了一张长长的购物清单，从铺开玩具到食品药品，想到的统统写上。看时间不算太晚，便招呼司机拉上儿子和保姆，让他们赶快到附近的商场采购。 等儿子和保姆走后，大约只过了五六分钟，悠悠就带着李文海他们敲响了房门。而那时我乘坐的出租汽车才刚刚从建国门的立交桥上艰难地挤入了东二环路。讲清时间的顺序对我叙述此事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计划当晚要谈的事情终因与悠悠的失之交臂而没能谈成。尽管我们去的都是同一个地点，但时间上的阴错阳差使事件后来的走向也是阴错阳差的越来越远。最先到达这个地点的是林信成自己，但是他很快又离开了。也许在林信成坐着外出购物的汽车驶出别墅区大门的时候，悠悠乘坐的那辆红色富康刚巧开了进来。擦肩而过的刹那间，谁都不晓得彼此错过了什么。两辆车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各自走远。德子还是在先泉学的开车，许久不练，乍一上手呢，不免开得有点磕磕绊绊。一直到汽车停稳在林家那座灰瓦粉墙的别墅门口，悠悠和阿菊才停止了对德子的讥讽挖苦。大家下了汽车，悠悠领着他们踏上花岗岩砌造的门廊台阶，敲开林家别墅的白色大门。开门的正是进城公司的老板林荣志自己。大家随着悠悠一起恭敬地尊了一声林老板，林荣志热情地把他们让进了高大宽敞的客厅，连阿菊都不甘一人寂寞地也跟了进来，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一路东看西看。主人的身份不言自明，一声林老板之后就不用再加介绍，但客人的身份让悠悠有些为难。他不知该怎样介绍那位其貌不扬的李文海，他既不知道李文海的公司叫什么名字，也忘了问他在公司里到底任了什么职务。悠悠只能仓促而含混地说了句：“啊，这是我大哥，这个是他秘书。”秘书就是指德子。悠悠想，林老板应该明白这个所谓的大哥并不是亲的。还有阿菊更不知道此时该如何介绍了，阿菊跟进来做什么呢？林老板看上去很随和，至少悠悠能够感觉得到董事长今晚的心情很不错。他显然能看出悠悠带来的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大角色，但老板仍然让大伙在客厅里那些干净贵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还喊自己的太太倒茶来。林沁成的母亲应声在卧房的门口露了面，告诉丈夫孩子醒了，他走不开。林荣志只好笑笑对客人说：“哈，家里的人刚刚都出去了，那你们就喝点饮料吧。”林信成的母亲又在屋里叫丈夫，叫他赶快接盆热水来。不知是孩子吐了，还是尿在床上了，卧室里的动静听上去有点乱。悠悠赶快站起来，对老板说了声：“我来吧。”便跑进卧室去帮忙。他原来不知道林信成的母亲要盆热水是做什么的，进了屋一看到那只新买的摇床，当然立刻看懂是怎么回事了。再看不懂那不成傻子了。悠悠后来把话说得很难听，他对我说他当时一眼就看出摇篮里躺着的就是林信成的那个私生子，看来这个命好的孩子已经登堂入室的成了林家的人。林信成的母亲是见过悠悠的，知道悠悠是信成公司的一个小职员，便不客气地指示悠悠到哪里去拿盆子，到哪里去接热水。悠悠 跑进旁边的储物间里找来了一只洗脸盆，又跑进卫生间去接热水，再端着盆子回到那间卧房，帮助信成的母亲清理孩子的屎和尿。孩子已经醒过来了，非常乖，一声不吭地看着悠悠。悠悠两手托着那孩子，让信成的母亲给孩子擦身子。悠悠和那孩子彼此对视着，头脑中却完全是空白。这个时候，悠悠听到客厅那边砰的一声响，紧接着同样的声音连响了好几声。林信成的母亲被吓了一大跳，手里还拿着毛巾，便想出去看看。刚刚走了一两步，卧室的门就被撞开了，悠悠还没有看清进来的人，就听见砰砰两声响，林信成的母亲向后一仰就摔倒了，摔的声音也特别的重。紧接着悠悠看到了血，又浓又艳的血浆从林信成母亲脑袋下漫了出来，顺着每一根实木地板缝很快的被地面吸走了。几乎同时，悠悠也听到了自己的叫，那叫声既尖利又刺耳，悠悠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恐怖的叫，那叫声几乎让悠悠呕吐起来。悠悠手里的孩子大概是被枪声和叫声吓着了，放开嗓门哭了起来，但只哭了一下就木然噎住，全身上下不住的打抖，嘴里一声一声抽着倒气儿，圆瞪着眼睛僵直地看着悠悠。孩子的模样让悠悠完全无措，他手足麻木地拖住那个惊恐的生命，就像拖着一个不停蠕动的怪胎。悠悠的身体也随着孩子发出同样的颤抖，悠悠的双眼直直地盯着那只已经垂下的乌黑的枪管和立于门端满面狰狞的文海大哥。李文海转身出去了，悠悠还在原地发着呆，他的胸口剧烈地跳动着，双脚却像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这个时候，悠悠手中的孩子突然重新哭了出来，那裂帛般的哭声惊天动地，吓得悠悠几乎将他脱手扔掉。悠悠不知道自己此时该做些什么，是逃出去，还是在这里守着孩子。这时候德子跑了进来，悠悠注意到德子的手上没有武器。德子急急地冲悠悠叫了一声，叫的什么没有听清。见悠悠站着没动，德子冲上来要抱孩子，悠悠拼命地不肯撒手，但德子还是把孩子从他僵硬的手上拽了出来，胡乱地放进了摇床里，然后拖着悠悠的胳膊往门外走去。悠悠大声尖叫不肯移步，他的叫声和摇篮里的哭声响彻屋宇。德子给了悠悠一个耳光，悠悠挣扎着踹了德子一脚，那神经失控的一脚踹得很重很重，不知踹中了德子的肚子还是他的下身，德子惨叫了一声坐在了地上，地上还躺着林信成的母亲。那个死去的女人看上去只不过40来岁，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失血过多，脸上的颜色白如素纸。李文海这时再次出现在卧室门口，他催了一声快走，然后上来强拉悠悠。德子咬着牙爬了起来，和李文海一道硬把悠悠拖到了客厅。悠悠惊恐地看到客厅的沙发前面，林信成的父亲尸横一边，头中三枪，血溅五步，嘴唇半开，双目不合。 这恐怖的景象令悠悠不敢停步，他懵懵懂懂被李文海和德子挟持着绕过尸体走出了大门，一直被他们拽上了那辆红色富康。悠悠看到阿菊已经坐在汽车的后座上，紧张地睁着惊慌的眼睛。这回是李文海亲自开车，德子也仓皇挤进了后座，汽车旋即开动起来，在灯光暗淡的林道中急急地行驶。那个时辰，我乘坐的出租汽车刚刚开到瑞华别墅宫殿般的社区门口，正在接受门卫啰嗦的盘查。这种社区通常只盘查出租汽车，对私家车则有些不闻不问。当时我隐约记得确有一辆红色富康从别墅区内放缓速度稳稳驶出，从容不迫地在我旁边擦肩而过。如果我当时不是被那两位负责的门卫横加阻拦，我必将第一个目睹那个血腥的杀人现场。门卫在拦下我之后，中规中矩地打电话到我要造访的住户家中。林家的电话当然无人接听，门卫随即公平地告示于我：瞧，我拨了两遍没人接，家里肯定没人。主人不在，客人自然不能进入，我只好站在别墅区的门口，拨通了林信成的手机，这才知道林信成正和他家的司机保姆一道在附近的商场购物。林信成听说家里的电话无人接听，并未怀疑出了事，孩子刚接回来，可能他们都在忙吧。林信成让我在门口稍等，他说他们正往商场的门外走呢。大约十分钟之后，我看到了林家那辆宽大的奔驰，那奔驰在别墅区的门口接上我进了大门，直抵林家别墅。林家的门前一片寂静，楼上楼下的每一扇窗户都泄露着辉煌温暖的灯光。司机停稳车子，又帮保姆搬运车内的货物，林信成则领我步上台阶，用自己的钥匙开门。接下来的情形我不想再多渲染，细数那个场面肯定会让读者生厌。那也是我后来一直试图回避的记忆，是多次让我半夜惊醒的噩梦。林信成那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他的心脏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震动。我似乎成了那天晚上最先进入罪案现场的人当中相对较为镇定的一个，也许只是因为我与死者并不相熟。司机和保姆开始还试图对信成的父母进行抢救，但死者的模样让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这个幻想。还因为当时更需要抢救的是林信成，他抱住母亲余温尚存的尸体未及动哭便昏迷不醒。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